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的第一期的第一首歌曲可以说是人气相当相当的高，那就是王俊凯的《明日歌》。这首歌的歌词呢是根据明代文人钱福创作的诗歌改编而来，那么歌中呢保留了原诗的前四句：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那么原诗当中是一共七次提到了明日，其实当时我在想，我七次提到是不是就代表一个星期呢？其中呢四个都在前四句，那么他旨在告诫人们，就是珍惜时间，今日事今日毕，不要拖延症。意思虽然说很浅显的，但是道理通俗易懂，可以说很有教育意义。今天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王俊凯《明日歌》。明日歌来自王俊凯的演绎。那么我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梁启超曾经在散文《少年中国说》当中主张过，说年轻人就是未来。那么那篇文章呢是对于封建古老的中国和作者心中的少年中国做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并且呢极力赞扬了少年要勇于改革的精神，鼓励人们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表达了要求祖国繁荣富强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那么其实呢文章中说的少年不是指年龄上的少年，而是指所有有少年心的人。那么在节目的第七期当中呢，张杰把这首歌曲搬上了舞台，用流行歌曲的方式演绎了这首怎么说呢，经典的文章的核心内容哈。如今呢可以说是能够听到这首歌的人和100年前的人们已经有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面貌，就如同鉴赏人所说的一样，现在的中国呢也真的更像是一个精神焕发的少年了。少年中国说，张杰。 少年志，则国志；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志，则国志；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红日初升，七道大光。何处浮流一些汪洋，潜龙腾跃，鳞爪飞扬，如虎啸谷 首真话。少年自由少年狂，生死山河听脊梁，但将日月再丈量，今朝为我少年郎。敢问天地是否茫，披荆斩棘谁能挡，世人笑我我自强，不负年少。多期望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少年自由少年狂，生死山河听脊梁，敢将日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那么今天我们的流行安静继续来跟大家盘点的是经典咏流传当中的那些上热搜的经典歌曲。很多人呢都很熟悉三字经，特别是那一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也比较适合孩子们去理解。而且呢开篇第一句就蕴含了做人的道理，很多人呢都喜欢用这一句话来教育孩子。但是呢也许很多朋友都不太知道哈，三字经的内容不仅仅是教孩子们做人。那么作为中国传统的这样的启蒙教材，这篇文章里提到的除了人伦之外，还涉及到了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等等，涵盖的内容可以说是非常的广，有点像现在孩子们看到的常识图册、百科全书啊，类似这种。那么三字经的原文呢是相当相当长的，而且呢后人在作者王英林的基础上还进行过增改。那么呢王力宏在改编这首歌的时候呢，选取的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段，看看大家能不能听出来是哪一段呢。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诡异转，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扬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愚不拙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诡异转，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扬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愚不拙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香九龄温馨小于情所当知，容似水能让你地狱长一仙之受小弟此见闻，知谋术是谋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一起学三字经，父子亲，夫妇顺，与 越春夏越秋冬，自私是云不穷，越南北越西东，自私放一壶中。 相信很多朋友上学的时候都特别害怕看到这么一句话，就是朗读并背诵全文。可能呢，很多朋友第一次遇到这句话呢，就是学《木兰诗》的时候。这是一首北朝民歌，讲述的是一个叫木兰的女孩，女扮男装替父从军，战争结束后不愿做官，选择和家人团聚的故事，就是花木兰。那么诗中呢，使用了大量的排比、对偶这样的手法，所以呢，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那么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的歌手尚雯婕把这首诗唱成了歌，那么和原作相比呢，尚雯婕的歌的改动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几乎没有保留原文，而且是用更加白话的方式给演绎出来。我个人呢也是非常非常喜欢尚雯婕的声线的，太好听了，一起来分享。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 三山月岭，木兰从军，壮志豪情，归期遥望故乡，无心惆怅，褪红妆，紫叶娘，买骏马，乘风浪，无所思，无所依，扮男装，诗与载，英勇响，把热血洒战场，雨云顶，铁花黄，赏月光，请问礼赴如今，说起传经筒，寒光照铁衣，问我旦辞黄河去，直到成千金，过眼山湖际，重回故乡。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乐乐说非常喜欢王俊凯的《明日歌》，简直就是拖延症患者的福音哈。艾露说自从电视里播了《明日歌》，我们学校就经常在早上放这首歌，也算是激励各位了哈。独爱派大星说将诗歌和音乐融合在一起真的很好，能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到咱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一先生也说了，其实诗和歌是从来不分家的，咱们现在读的诗呢，放在古代其实就是某个曲调的歌词，只不过呢，到今天只剩下了文字，曲调呢都已经失传了。高松说是因为先人不够重视音乐，不知道是不是真是这么回事哈。灯塔说学木兰诗呢是在初中，好像真的是第一次遇到背诵全文的事儿。但是呢这首诗排比真的是太多了，而且逻辑性很强，所以说呢背着就特别简单。我还以为你要说背特别难的哈，当时呢我还以为古文都这么好背，但是没想到后面呢都是什么岳阳楼记啊、小石潭记啊、滕王阁序啊，还有出师表之类的，感觉被骗了是吧。好吧，我们来说回节目。那么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呢，出现过这么一首特别有意思的歌曲，名叫《鱼戏莲叶间》。为啥说它很有意思呢？因为这首诗的这个歌的原诗呢很直白，原诗的名字叫《江南》，是一首汉代乐府诗，歌颂了劳动人民采莲时的愉快的情景。全诗呢只有七句：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往一听是不是特别觉得这个东南西北并列显特别呆板，没有什么内涵是吧？但其实呢文情四溢，相当的生动。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是由王义成和贾子业共同演绎的这一首叫做鱼戏莲叶间，一起来分享。 山也南，歌飘山也北，绕江南。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为各位直播，欢迎各位重新回到节目，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流行安静板块一起来跟大家盘点经典永流传节目当中的热门好歌。我们的互动方式呢依然是两种，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那么在之前呢，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陈彼得和他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和故事，还有呢他演唱的青玉案元夕。那么这首歌呢是原文为宋代词人辛弃疾的作品，那么从渲染元宵节绚丽多彩的热闹场面入手，反衬出了一个孤高淡泊、超群拔俗、不同于金翠脂粉的女性形象，那么也寄托着作者政治失意后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孤高品格。那么很多人呢看过节目之后呢对这首歌的印象很深，主要是因为歌手陈彼得呢把自己的特点和这首歌融合得很好。那么辛弃疾的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陈彼得呢把这首诗改成了很豪放的摇滚风格。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粗犷的声线。 生动 赴光转，日月与龙舞。二弦流，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 青玉案原析来自陈彼得，今年已经74岁的老爷子了哈。刚才我们说到了辛弃疾是宋代豪放派词人的代表之一，那么豪放派作家呢还有苏轼、苏辙还有王安石等等。那么其中第一个用豪放评词的就是苏轼，他呢和辛弃疾并称为苏辛。那么在经典咏流传第九期节目当中的歌手胡彦斌把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进行了改编，这首词呢算是苏轼的代表作之一。第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显得很大气，但其实呢，苏轼写这首诗时的情感呢并不是这样，他呢反倒当时正处于人生的一个低谷，刚刚被贬到湖北黄州，离赤壁不远，那么心中呢也是有无尽的忧愁的。但是呢，即便到了这样的田地，他的内心呢依旧是很乐观的，依旧还能写出这样充满激情的诗句，这也是后来那么多人喜欢苏轼的原因。以下来分享胡彦斌改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王仔说，古诗词在这些歌手音乐人这里被演绎成了不同的现代风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还是比较欣赏古典味道的歌曲。南福尔摩斯说，打开收音机就是陈彼得的歌，当时一听就忘不了。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古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人是春光尽头拍岸，军旗千堆雪，江山如画一世 如果说在众多古代诗人当中挑选出一位最桀骜不驯，很多人都会选李白。一方面呢，是他对于自己充满信心，孤高自傲；还有一方面呢，是在政治前途出现波折后，他要流露出纵情享乐之情。那么他的这些所有的特点呢，在《将进酒》这首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么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之上呢，凤凰传奇组合把这首诗呢改成了歌曲，歌词方面呢几乎没有改动，直接用的原诗。而且呢，这歌有一大特点，就是增益的词儿变多了，大家终于能意识到，哎，这个组合是两个人了。一起来分享《将进酒》，来自凤凰传奇。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皎如青丝暮春雪。 杨天说还真记不得第一首会背的古诗是哪一首了，主要是对小时候的印象没那么深了。我就记得当时我刚会说话，爷爷呢叫我背古诗，他以前是中学老师，特别有学问。那时候呢，他总是骑车带我出去玩，我呢坐在车后座上，他背一句我跟着学一句，虽然搞不懂是啥意思，但觉得非常的快乐。那种感觉是后来读书时背课文完全无法体会的。南福尔摩斯也说，这首歌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太喜欢李白的《将进酒》了，最爱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他说今天的节目会是张杰的经典咏流传来结束吗？好像不是的。很多的古诗词源于这个很久远的古代啊，诞生了很久远，那么作者呢很多都已经无从考证了。比如说在第十期节目当中，歌手叶玄清演唱的一首歌叫《金缕衣》。那么现在呢，我们能够考证到的这首歌呢，诞生于唐代，作者名字呢已经无从知晓。那么这首歌呢，诗呢是一首七言乐府诗，是一首这个富有哲理性、含义很深的这样的小诗。它呢旨在告诉人们什么呢？不要重视荣华富贵啊，而是要爱惜少年时光。那么叶玄清演唱的其实是根据姚贝娜演唱的《金缕衣》改编而来。那在这首曲子的原曲基础之上，他又加入了一些个人的想法，比如说加入了越剧的唱段。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这首歌曲？一起来分享《金缕衣》，来自叶玄清。金缕衣来自叶玄清的演绎。那么这是一个家里三代唱越剧的这样家庭当中出生的一个姑娘，所以说呢怪不得她会这样去改编。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毛晓彤的《迢迢牵牛行》。那么听到这个名字呢， 很多朋友就会想起来牛郎织女的这样的故事，确实唱的就是这样的不得团聚的悲哀之情吧。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金珠。相许复几许， 好吧，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星球大战第七部《原力觉醒》的故事。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文艺广播再会了。 也要等一等，等一等。